嫂子，您看，这个盘子还不错，就是颜色不太好。 哎，一听您这么说就是外行了，我这盘子可是明朝的，你说，明朝的盘子传到现在，颜色能特鲜艳吗？鲜艳的都是仿品。我这个盘子是我家祖传的，据说有300年的历史了。 那这做的也太粗糙了。 这是民窑的，就是民间艺人做的，官窑的一般都比较细致，不过价格太贵了，咱们老百姓可买不起。 老板，您这盘子怎么卖？ 这个一般人我开价就得5000，我看您比较懂行，这样吧，您也别砍了，3000，我交您这个朋友。 3000？ 走走，咱们到前面看看。 哎，冯，您有心买吗？ 我当然有心买。 这样吧，3000您嫌贵，您开个价吧。 老板，我也不是新手了，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，这盘子不是老物件，不过仿的不错，依我看顶多是个近代仿品，500块钱我买了。 500可卖不了。 没事，那我们再逛逛。 哎，朋友，回来吧，我呀一天没开张了。500，给您带一个吧。 幸亏你是个行家，要不然就上当了。 在古玩市场买东西，就是有风险的，即使东西买贵了，也不叫上当，行话叫打眼了。 没想到，古玩这行的规矩这么多。 是啊。哎，嫂子，走，我们去看看那个瓶子。